北京故事广播 FM 九十五点四 AM 六零三，每周一到周五20点为您播出，敬请关注。 95.4 AM 603，你的故事天地。 这是一段属于文学的时间，小说、散文、诗歌、戏剧，短小精悍，纯美芬芳。 这是一片属于文学的天空，在大千世界里经历悲欢离合，在文学作品中分享人情冷暖， 聆赏文学精粹，品味人生况味。欢迎收听北京故事广播，品读十分。 听众朋友，欢迎收听品读十分，我是陈光， 我是小丹。 今天的文学我欣赏单元，我们继续播出第七届鲁迅文学奖获奖作品系列欣赏节目。今天请听萧江红的中篇小说《挪面》的部分内容。文学主打星单元，请继续收听根据易卜生的剧本《国民公敌》改编的戏剧故事。 挪面的挪字的本意是古代在腊月举行的一种驱疫逐鬼的仪式，后演变为一种舞蹈形式。挪也叫跳挪、挪舞、挪戏，流行于江西、四川、甘肃、贵州、安徽以及湖南、湖北西部山区等地。戴柳木面具的演员扮演传说中的驱除瘟疫的神挪神，用反复的大幅度的城市舞蹈动作表演，多在固定的节日演出。在萧江红的中篇小说《挪面》中，秦安顺是挪村里一位雕刻挪戏面具的师傅，本来他的手艺已经没有用武之地了，后来县城里的商店里头有外来人要买，他也就没丢下手艺。某一天突然来了两个人，看起来有点像挪戏里的判官，他们把迷迷糊糊的秦安顺带走了。下面我们继续欣赏挪面。 有多少作品值得欣赏，有多少作家应该铭记，为您写取最美的文学之花，一起在静好岁月中悄然绽放。文学我欣赏。 天光翡翠，照模样推测该是黑夜和白昼开始交接的时日，四下泛着悠悠的蓝光，门口那棵死去多年的紫荆树竟然开花了，花串成淡蓝色，拳头大小的蜜蜂在花间嗡嗡飞着。折出院门，天光大亮，阳光是橘色的，挪村浸泡在一团柔和里，像朝霞里婴儿的脸庞。一抬头，秦安顺看见了村东的老庙，梁柱瓦片都是簇新的，连门口的石阶都还是新打制的刻痕。这不是翻新的，秦安顺天天经过这里，老庙的破旧早在心头扎了根儿。他往旁边凑了凑，想看个究竟，后面忽然伸出来一只枯瘦的手掌，将他拨回路上。秦安顺回头，发现面壳变得严肃了许多，没敢多话，任由两人架着走。庄户人得赶早，渐渐有了人声、狗吠声和孩子的啼哭声。迎面过来两个人，一男一女，男的扛着锄，女的挎着筐，两人有说有笑，离得很近了，都还在自顾说笑。这不是乡下庄户人的做法，爬山过坎，不管是否熟识，离得远远的就该有声招呼。去哪儿啊？吃了没有啊？下地呀、啊、没话也要找话。对面来的不是这样，径直就过来了，直到从秦安顺身体里穿过去，秦安顺才发现来人根本看不见自己。穿过那一刻，秦安顺看见自己身体被拉出去一抹淡雾。惊着自家的还不是这个，过去的两个人让秦安顺惊骇不已。两人秦安顺都认识，虽然都年轻着， 但相貌还是熟识的。男的喜欢抽旱烟，没事就窝在屋檐下把自己罩进一团烟雾里。女的爱干净，两天就要用生皂角洗一次头，发丝一年到头干干净净，就是老了头发全白了还保留着这个习惯。不过早在20年前，两人都去了挪村的坟场河棺，下葬时种植在坟前的那棵皂角树都碗口粗细了。皂角树是秦安顺种植的，他说奶以后就有生皂角洗头了。深吸一口气，秦安顺闻到了空气中飘荡着的一股淡淡的皂角味道，回身看了一眼，男女去得远了。秦安顺认得女人挎着的那个柳条筐子，现在就挂在自家堂屋的墙壁上，只是不再这样崭新了。男女抛洒着一路笑，最后折进了秦安顺的院子。继续往前，挪村就在身后了。天色又暗了下来，平素那些熟识的景致渐渐就不见了。脚步越往前赶，天地越发荒凉。大片大片的林子尽是老树，树上缠满了粗壮的藤蔓，远远近近还有野兽的叫声，狼的、虎的、豹的，还有好多说不出来的，长长短短，吼得头顶上枯死的叶片簌簌下落。一眨眼，天就黑尽了，天幕上星星点点，一弯残月悬在天边。 使劲儿挣脱束缚，秦安顺深吸了一口气。他不是怕，73的人了，哪样精怪没见过，他就想搞清楚一件事。轻轻地咳嗽一声，秦安顺问：两位，我就是想问问你们是哪路神仙。前后都没应声。不说个子丑寅卯，我就不走了。我也是70-80的人了，饶你鬼神我也不怕。秦安顺索性站住了说。后面的推了秦安顺一把，秦安顺一跺脚说：不走了，你干脆收了我去。就这样僵持着半天，前头的对着秦安顺挥挥手，秦安顺把脸送了过去。那位把手往前指了指，秦安顺跟着指头看过去就呆住了。不远处是一片平整的开阔地，有人正围着火堆跳舞，每个人面上都套着一张面具，嘴里发出嗷嗷的叫声。这个秦安顺认得，香龟挪，专为归乡的游子和远征结束后返家的士兵跳的。按挪村的说法，人远涉江湖，难免会撞见些不干不净的东西，这些东西会依附在人身上，时长日久会慢慢吞掉人的灵魂，回来后跳场挪戏，驱邪除怪，就能干干净净做人了。灵手的挪师是土地菩萨，着一件素袍，持桃木剑，劈空刺出一剑，喊一柱檀香两头燃，下接万物上接天，土地今日受请托，接引游子把家还，桃木剑指阴角处，妖魔鬼邪壁两边，口中吐火吞温黄，泥中奋出紫青莲。唱词高亢，秦安顺有些神往了，步子不由自主往火堆那头去了。凑近了看了半天，秦安顺心头一凛，他发现那些凹凸的木刻面具在火光中开始慢慢软化流淌，最后和面孔融为一体，泛着黑色的油光。猛地亮光炸开，秦安顺顿觉眼前一片白亮，灼得双眼刺痛。慢慢张开眼睛，眼里的雾视逐渐清晰，他站在了自家的院子里。天光明朗，四下环顾，颓败的院墙在，墙根下的水缸还在，那棵枯死的紫荆树也在。阳光下，一个老人坐在一张矮凳上，正认真鼓捣着一个即将成型的面具。面具是灵官，谱戏里算个小角色，不过大场小场的挪戏倒是个缺不得的人物。口有点渴，秦安顺走到水缸边，操起水瓢弯下腰，自己被吓了一跳。映在水缸里头的脸，正是矮凳上自己正在雕刻着的灵官。嘿，我的灵官神呢？ 矮凳上一声喊，看着矮凳上的人，又看个水缸里头的人，千顺不晓得到底哪个自己才是真的。抬起头，挪村的早晨开始了，照旧有雾，贴着褐色的土地四下流淌。 女人回来了，在麦子开始泛黄的时节，高跟鞋在挪村铺满枫叶的石板路上敲打出压抑的闷响，一袭红裙在挪村漫无边际的黄色里像一朵妖艳的蘑菇。挪村秋季很短，像个慌张的过客，行气在山水间一晃就没了，还没等你把它打量清楚，第一波秋霜就降临了。就因为这个，挪村的庄户人总是把秋尾巴盯得死死的，麦粒一收浆，义麦的擦擦声就响成一片。此刻正是抢麦的前夕，天地寂然，安静只是表象，镰刀早就磨得明晃晃挂在墙上，就等着麦粒们蒸腾掉身子里的水分，热闹就开始了。庄户人都是弦上的箭矢，一声鸡响，挪村就会上演一场奔命式的抢收。女人走得很慢，虽然化了妆，还是没能掩盖住脸上的颓败，旅行包上上下下在肩和手之间慌张地转换，脚步也显得格外凌乱。到底是昂首大步还是俯身慢走，女人还没有拿定主意，心思一乱，脚步也就乱了。一个踉跄，幸亏抓住了路旁一棵行将枯死的老树，她才稳住了身形，靠着老树定定神，把一缕头发拢到耳根后夹好。女人咧嘴一笑，面上的颓然不见了，那笑逐渐拉开，嘴角开始上扬，眼神立时是满满当当的轻蔑和不屑。既然敢回来，我怕个鬼呀！其实一直没有回来的念头，梦想是把钱挣足后就在那个能吹海风的城市过完一生。可从医生把诊断书递给他那天起，回家的念头就愈发强烈了。他以前从来不明白落叶为什么要归根，等死之将至，他才慢慢悟出来了。 无边的安静让女人有些不安，记忆中的挪村总是人来人往，树木、花草、石头，远处的枯山和近处的瘦溪，是最近几年才成了记忆的主体。刚进城那些年，闲暇时想起挪村，全是熟悉的脸，爹妈的脸，姐妹的脸，姑爹姑妈的脸，甚至平素那些老旧皱纹的皮，甚至平素那些老旧皱皮的脸，甚至还在睡梦中见过的挪神的脸，山王、判官、灵童、渡关王母、减灾和尚，这些面孔只在睡梦中才会活过来，在山间跳、坝子里跳、堂屋里跳。最玄乎一次，他看见好多挪面在他的额头上跳，剧目是延寿挪，黑白无常和一群小鬼踩得他眼皮生疼。心思起起伏伏，脚步稳稳当当，稳当中有轻贱一切的成分。挪村人算啥？我吃过、穿过、玩过，横比竖比也比你们窝在这里一辈子强。过了一个弯，是一块斜坡，斜坡上开满了野秋菊，一头黄牛立在斜坡上啃着草，听见脚步声，慢悠悠抬起头往这边看。看啥看？我就回来了，女人冲着黄牛说。黄牛没搭理，低下头继续啃草。女人黑着脸弯腰捡起一块拳头大小的石头扔了过去，石头软绵绵地落在牛背上，黄牛抖抖背，伸长脖子喊了一声哞，终究是无趣，心情一下子落到了地面。我一个要死的人，女人对着牛说，话音一落，眼泪就下来了。眼睛朝前面看了看，能见到自家房子，青砖瓦房，还有好看的俏颜。小姑娘那时候在母亲的呼喊中从这片野菊地跑到家，也就一袋烟功夫。可现在她觉得这段路无比漫长。严素荣，你个砍脑壳的，天都黑了还不回家吃饭。她还记得母亲的喊声，总是在黄昏，